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跳水，沪指下跌 0.39%， 离岸人民币跌破 6.75 关口，资金持续净流入 ETF 基金。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如何看清合同条款。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两市小幅冲高之后回落，横盘震荡整理，午后三大指数快速跳水，迅速翻绿，沪指再度失守2800点，持续围绕整数关口展开拉锯战。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87.26点，下跌 0.39%， 深圳成指收于9195.24点，下跌 0.97%， 创业板指数收于1607.88点，下跌 0.85%。 从盘面上来看，啤酒、纺织制造、电力改革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钛白粉、通讯设备、高送转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荣兴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的大盘走势？ 今天大盘走势调整应该属于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外因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跌破6.7的大关，最多跌到6.75，这个对市场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另外一个内因是，上证指数一直被二十线压制，量能不能有效的放大的话，在这个位置，还得需要用时间来换空间，还在这个地方还得有来回的拉锯和磨底的一个过程。反弹那个底部不是一蹴而就，我认为。 好，其实这周的资金面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哈，但是你认为为什么成交量没有上去，现金流还可以，指数没有提振？ 最近主要咱们我觉得重点可以看一下那个，中小板特别是创业板里边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这一轮反弹我认为 包括最近的反弹，包括接下来的，我觉得有一些的反弹的重点可能还在中小小的成长股上面，因为这一轮咱们可以看到很多高位的蓝筹还在有一个补跌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量能因为市场的资金还是在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对于很多大资金来说，他们现在还在处于一个观望或者小幅试探性的建仓的一个过程当中，市场的赚钱效应还不强，所以说这个位置量能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展示有效的放大，并且指数也不太可能有巨幅的往上的一个上涨，我认为目前是这样。 好，有人从技术面上分析啊，说目前的各条这个均线都已经快趋于一致了啊，那随时有变盘的可能，你怎么来看？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还得折腾一段时间，底部还得震荡一段时间，往下寻一下底，试探一下市场对于抄底的资金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承接的能力。我觉得短期之内加速变盘向上的概率不是太大。大盘可能在这儿维持一个小幅的震荡，然后底部逐渐抬升的一个过程。来，因为这样的话也会试探一下上面的一个抛压的一个过程。 好，那么对于近期投资者的这个操作上面，你有哪些建议？ 我觉得现在还是仓位以五成仓，可能三成左右，三成到五成仓为好吧。我觉得仓位还是轻一点比较好。选一些在中报最近陆续披露的有中报向好的预期的一些标的，以及具有成长性的一些创业板的一些标的，因为咱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特别是创业板50的 ETF， 这个申购量，创业板的 ETF 的申购量和创业板50指数的一个走势，明显要比那个上证指数要走得强，因为创业板从两三年以前跌到现在，最大的利好就是因为它跌幅够大，它跌的时间足够长，所以说创业板也我认为是接下来咱们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板块。 创业板最大的利好就是已经跌了很多了，已经很惨了。 对， 比惨是创业板最大的利好。 对，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创业板是结束了所谓的八连阳啊，今天是下跌了0.85%，你怎么来看？ 那我觉得这个调整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吧，因为在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资金，特别是对于一些短线资金来说，他们一旦一看情况不对，他们想到第一时间，就一定要把资金先抽出来，保证资金的一个安全，所以说造成了这么一个下跌，短期可能有一个小幅的一些获利盘，我觉得这个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创业板的中长期来说，我觉得至少对于半年左右，我还是相对看好的。 近期确实是这个短线风格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前两天钛白粉啊，高送转还居这个涨幅榜前列呢哈，没过两天，你看今天就排在前面了，但是是跌幅榜了，就很多这种一两日游的资金在这个里面进进出出，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最好还是以前哈、大家经常说的那句话，不见兔子不撒鹰。 对对对，因为咱们可以看到短线的很多资金还是市场最聪明的那些游资类型的一些资金在进行一些短期的一些操作，咱们可以看到一些龙虎榜，所以说我觉得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可能仓位偏轻一点，相对来说安全一点，做右侧交易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 好，谢谢贺浩红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 好， 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因美联储重申渐进加息，美元指数大涨升破95关口之后，受此影响，在岸人民币收报 6.7145， 下跌355个基点，创2017年8月7号以来的新低。离岸人民币最高报 6.7545， 创去年7月以来的新低。近一两天，虽然税期高峰来临，短期流动性有所收紧，但货币市场整体资金供求仍保持平衡。7月上旬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银行类机构每天一早便大量融出各期限资金，隔夜、七天等核心交易品种大幅减点成交，资金面呈现出一两年来罕见的宽松状态。 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共有78只 ETF 基金呈现资金净流入，金额合计高达 94.27 亿元。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相关指数估值已到历史低位，是吸引资金抄底的主要原因。如果市场回暖，指数基金将成为强反弹的最佳品种，因而受到投资者的青睐。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民众在退休时能有多少钱养老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在今天举行的2018年华夏基金养老高峰论坛上，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明指出，全国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半数资产委托给不同的基金公司管理，年化收益率在 8.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五十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认为，基金行业在除了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之外大有可为。在国外，公募基金在个人养老金的配置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董克用表示，从海外经验来看，税收优惠、默认投资制度和长期锁定等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继续有序放开用电发电计划，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完善直接交易机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今天，深交所如期对西碳股票予以摘牌。2018年5月28号，深交所对银基西碳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5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截至2018年7月17号收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满30个交易日。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即7月18号，深交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根据规定，西碳退应当及时做好相关的工作，以确保公司股份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45个交易日内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转让。在股票投资当中，有一种策略叫利空出尽是利好，如今这一招也被研究员运用得炉火纯青了。目标公司被立案调查和出了调查结果，研究员认为立案调查出结果，不确定因素消除，既然在正式监管处罚出来之前连发11篇研报，对目标公司维持强烈推荐。17号监管部门直接以罚单形式给出了答案，认定民生证券研究所发布的研报未对立案情况进行风险提示，研报评级风险提示审慎性不足，对民生证券出具监管警示函。自去年年底以来， A 股已经有20家公司终止了员工持股计划，主要原因为政策变化、股价下跌、融资环境及其他。相关人士认为，资管新规要求不得进行刚性兑付和保底保收益的承诺，但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者往往认购的是劣后级，优先级大多来自于银行理财资金，而银行往往有最低收益的要求，这就影响了部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继四月持仓下跌之后，中国又小幅增持了美国国债。今年五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增加12亿美元，达到 1.183 亿万亿美元。报告显示，日本持有美债的规模仅次于中国，五月环比增长了176亿美元，增至 1.0488 万亿美元，为连续三个月减持后首度增持，而且是今年以来首度增持超过上百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已经从美国财政部每月公布的33家主要美国国债持有者名单当中消失了，不再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俄罗斯曾经在2017年的5月持有美国国债1087亿美元，但据此前美国财政部6月发布的报告，俄罗斯正以七年来最快速度抛售美国国债，在四月份抛售了475亿美元的美债，持有规模降到487亿美元。俄罗斯也从美国的第16大海外债主降到了第22位，此次跌出了33家主要持有者名单，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在五月抛售美债的规模大约是在185亿美元以上。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我们身边的理财产品。你看现在问一个身边的朋友啊，但凡是成年人有收入了，不买个理财产品，基本上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农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部的副总经理刘杰。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晚上呢，要和刘先生一起聊一聊哈，去银行买理财哪些合同条款要看清楚啊？现在很多这个理财啊，大家都是通过这个计算机了解啊，通过这个手机查询，到银行看呢也是一个屏幕啊，然后呢在晚上就买了，对吧？我想问的是，现在去银行买理财，还有那个像买保险一样的这种纸质合同送到手里吗？哪怕是电子版的合同，还有吗？ 这个问题这么来解答吧。目前来看啊，银行的这个理财产品来销售的这个纸质合是存在着纸质合同和电子合同的。 嗯。 纸质合同呢，一般的它是在柜面签署的。主要包括有个人理财的签约的纸质凭证，个人客户身份识别的确认书啊，还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问卷， 嗯， 销售协议书、权益须知、风险揭示书等等，这些都是纸质的这些凭证，需要在柜面进行签署的。同时呢，客户要到柜面办理理财业务的时候呢，还要带上您的本人身份证。 嗯， 那个身份证主要是为了做什么呢？做银行在理财时候有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要求，这是纸质的一些要求。那么对于这个电子凭证呢，是通过我们银行的电子渠道来购买理财产品所要填列的一些介质，这些介质呢主要包括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销售协议书、投资人权益须知、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等。 嗯，那现在人家去柜台买理财的话，有人问合同的事儿吗？ 啊，也有人问，这个 也有人问，好像问的不多啊。 对对对，主要是一些中老年同志吧，包括我们的一些京郊的一些老同志，他们可能对这个电子介质，比如说微信银行啊、电子银行啊、手机银行啊，可能认识程度呢还不是特别的清晰。他们觉得呢，手上签的合同呢，比在那个电子介质上签的这个字啊 要 稳妥。所以呢，纸质合同在一定时间内来讲，在一定区域内还是取消不了的。 嗯，好，其实说到这个合同，有人说啊，那都太专业是吧，而且呢有很多这种我们看不懂的专业名词，但是啊，这个合同呢一旦出了问题，对方说了你看你签字了是吧，看不看得懂，但是你签了，对不对？有人说了这个，哎呀，这个怎么出问题了，再一看呀，我签的字，也只能认栽认亏，对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就这些合同里面都有哪些详细的要点是大家必须要了解清楚的。刚才您谈到的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协议，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内容。 嗯， 啊，这包括的就是这个钱银行拿去干嘛， 对不对？他拿去干嘛之后，这个能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收益，对吧？ 嗯嗯。 包括呢，什么时候拿去，什么时候给你，收益什么时候给你？ 嗯， 其实这些都在这个协议里面。 对对对。 首先，我们从这个提纲挈领的角度来说一说吧，哈，都有哪些核心的要点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好的，咱们这个客户要买理财产品啊，一定要好好的来阅读一下他的这个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里面呢，核心的几个要点是产品的类型，比如说你是保证型的呀，还是保本浮动收益型的呀，还是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的， 这叫类型。 类型 就是保本型的 和非保本型。 和非保本型的。 对，保本型又分保证收益型和保本浮动收益型这两个 啊。就是说有一个是保证你收益的，有一个呢是保本不保收益的。 对对对对对。 另外就刚才还有这个不保本的 叫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对， 哎，对对对， 收益是浮动的。 对对对， 这叫产品类型。 类型， 这是首先要关注的一个， 要关注的第一条。 嗯 嗯。第二个是呢，就是投资方向，或者我们是要投资范围。 这个关注的人多吗？ 这个目前来看呀，因为我也到基层调研过，我看了看很多的人可能关注点不太多。 你要说第一个可能大家都关心是吧？ 对对对，老百姓主要关注的是一个产品类型，一个收益率， 嗯， 是吧？保本了，收益率又高，那肯定就是好的。 对， 非保本的话呢，收益率再高，他认为也不好。 嗯， 哎，他老有一种叫印象判别。其实我觉得，核心点一个产品类型，关注点还有一个叫投资范围。 嗯， 就是我们讲的是银行把客户的资金拿来用什么样的投资工具进行投资运作，为客户的资金产生保值和增值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吧，有一比。如果把产品类型比喻成学校的话呢，就是大家很关心自己孩子去哪所学校，但是并不关心他在学校里怎么学，老师怎么教。 您说太对了。 是吧？ 进哪个班了， 他就觉得进那个学校就是进保险箱了，但不一样哈。 不一样，不一样的。比如说吧，我们再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保本产品在这个投资范围上来讲，它主要是投资工具是比较是有一定限制的，应该说 就保本产品啊，保本产品它投资的这个方向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的。 嗯， 比如说它可以用于投资于国债， 嗯， 金融债，央行票据，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券，金融债券，还有一些货币市场工具，比如说银行存款、回购等等。 大家了解国债的多一点啊，国债基本上是国家信用做背书，所以是刚性兑付的。 对， 刚才您谈了那么多个债啊，包括什么票据啊， 嗯， 他们的这种怎么说的通俗一点吧，稳妥不稳妥吧，跟国债相比，嗯，信用等级怎么样？ 信用等级是准国家信用 啊。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金融债券利率债吧， 嗯， 是正式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嗯， 是准国家信用的， 嗯， 比如说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嗯， 这些发行的债券， 这叫政策性银行啊。 对，我们叫政策性金融债， 嗯， 是准国家信用的， 嗯， 哎，还有一些商业银行发行的商业银行债，比如说工商银行发行的债券、北京银行发行的债券、建设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这些也可以看作是准国家信用的债券。 嗯 嗯，它相应性比较高。 所以你说这个保本的产品主要是投在这些领域里面。 对对对对对， 足以见得它为什么能够保本了。 对对对， 嗯， 非保本产品的话呢，我就会在这些投资工具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信托计划， 嗯， 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优先股权， 嗯， 这些等等吧，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本身来讲是一个信用等级要略厚于 我们前述所讲的那些债券等级， 就是稍微低一点， 低一点 等级。 另外一个，它的那个风险的这种 波动性， 波动性是比较大的，它来自于它本身企业的信用的这种波动。 嗯， 所以呢，像这些来讲，我一般银行要把它放到非保本理财的投资范围里面。 嗯， 所以说我们的市民百姓在看产品说明书的时候，既要关注产品类型、产品收益率，更要关注这个产品类型所对应的投资范围是什么。 嗯，在这儿我跟大家说一个背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刘先生参加了很多啊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个设计啊，包括后期的这个投资哈，再包括后期的这个兑付的工作，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些钱怎么个用哈，怎么个投资。刚才您谈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理财产品它是非保本的话哈，它肯定是有些钱投到了刚才您所谈到的这种券商啊，或者说信托公司啊发行的这种资管计划里面。而这种资管计划，原来我们的节目也谈到哈，它多少它也会去配置刚才所谈到的国债啊，或者货币这个基金呐、啊，当然还有一些股票啊，或者说叫权益类的这种产品、啊。 权益工具。 对，它一旦要配置跟股票有关的这些产品的话，它这种风险就上去了，对吧？ 对，权益类工具来讲，与我们所谓的这些那个债类相比来讲，权益类工具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大家可不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权益类跟股票差不多？ 差不多 是吧？ 哎， 差不多， 可以说在某种权益上来讲，它是一种债权的问题。 就因为买某个公司的股票，你也是他的股东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风险就很高哈。 很高，对对对。另外一个呢，我现在再给大家提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像我们前述所刚才所谈到的，说非保本理财是不是客户就理解为就不保，就是不保了呢？ 嗯，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在银监会要求来讲，我们的主管单位要求我们表在理财的这种运作上，投资运行上来讲，一定要参照行内的信贷管理的要求，由于对于信用品投资要进行表内外统一授信管理的。 嗯，是。 那么在这一点来讲呢，一个银行的理财产品和一个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是一一对应的。 嗯， 如果客户要是光看到一个产品收益率很高的话，这个我觉得客户还是要心里要打一个问号。 嗯， 看看这个银行它在这个整个银行界的评价怎么样。 嗯， 比如说这个银行的不良情况怎么样啊，资产规模怎么样啊，它的社会影响力怎么样。 你看刚才刘先生是说到了专业人士怎么买理财产品了啊。就是您要买理财产品，就要去评价这个机构它的实力，它背后的这种比如说呆坏账的这个比例，对不对？包括其他的一些风险和问题，这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对，管理水平。 是，我认为恰恰也是应该做一些功课和研究的。就比如说有人说了啊，这个我吃东西啊，去饭馆啊，哪家人多我去哪家，其实这也是某种研究的一种策略方式，对不对？因为人多口碑好，是吧？生意好，生意好之后呢，他自然会加强他的各方面的管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啊。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我们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对， 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稍后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 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去银行买理财，哪些合同条款要看清。我们制作这样一期节目的大背景呢，就是资管新规啊，在前几个月呢已经正式出台了，所以说未来的理财产品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节目呢也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为大家做这样一个投资者教育的服务性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农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部的副总经理刘杰。刘先生您好。 你好。 嗯，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买理财最好是像您买保险啊、买房啊，或者说买特别贵重的东西一样啊，都要看清楚这个合同啊，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日后的这个收益的问题。刚才刘先生特别谈到就是说有这种保本的，有非保本的哈，那么还有呢这种这个收益浮动型的等等哈。那我有一个问题哈， 嗯， 打比方咱们这产品呢是不保本的，收益是浮动的，对吧？不可能一告诉你这个不保本肯定赔，那没人买，对不对？ 嗯， 就是告诉你不保本，就是说有可能赔，也有可能赚，对不对？ 对。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合同条款当中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如果赔了50%，不能啊，如果赔了5%啊，这个产品我就终止了，我就不能让你赔太多了。比如说咱们买股票有一个止损，是吧？有一个止盈。当然，相反的是，如果这个理财产品它已经挣到了6%了，啊，高于这个同期的很多了，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也终止了，或者说呢这个保证你的收益，我们就不再投资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在这个合同当中写明？ 这种产品呢，目前市场上非常少。 嗯， 为什么呢？这种产品首先是客户对于理财产品，他追求的是一个固定收益的概念。 嗯， 刚才前面讲到了，我们说预期收益率产品，不管是保还是非保，也在一个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发展过程中，大家已经累积到了一个预期收益率，它就是一个固定利率， 就等于存款固定利息， 固定利息一样。如果要剩下波动值要是变大，或者是往高了或往下的话，客户的承受力是很难能够接受的。而且如果造成这样的话，别人要背一些其他条款，比如说终止的话就要赎回，赎回的话就要变成，就要有可能造成那个资产的变现。 嗯， 资产变现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市场可能这个变现的这些风险就会出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在推送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这种风险事件。 嗯， 所以银行来讲很少推这种所谓的这种叫我们叫设置止损线的 这种理财产品， 没有， 基本上采取是固收类、固定收益类产品来进行跟客户这来做。那么未来资管新规出来以后，预期收定产品基本上没有了，都是一种净值型产品，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份额制的，份额一块钱是多少多少多少， 就跟咱们去超市买菜一样， 对对对， 今天是一块一一斤，明天就是一块一毛五了， 对对对，就这个概念了。所以说像这个产品来讲，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很少，有一些银行有，但是呢不是普惠的这种理财产品，可能是在一些私人银行这边来销售。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您不是谈到了这个，如果配置了权益类产品的话，它的这种波动性会很大，所以不会是保本类的理财，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也看这个合同啊，看这个产品说明书，它会告诉我一个配置的范围，比如说投资国债啊，包括信用债啊等等啊，这些是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之间啊，投资这个您刚才说的这种权益类产品是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之间，但是它有时候这跨度吧特别大，比如说从20%到90%，或者说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快99%了啊，这种打比方啊，就是我不好理解，因为它这个跨度基本上可以把我的整个资金都投进去，对吧？那就等于它没写，未来会怎么样？ 您问这问题很专业啊，这个确实问到了一个这次资管新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叫信息披露问题。到目前为止，商业银行所出售的理财产品也要在产品成立后通过官网向投资人来进行披露这支产品所投的各个金融资产的组合方案。那么也就是仅限于投的是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这是有的是说的，还是我说的还是比较就是算是比较规范的，有的是直接就给你披露一个比例就完了，其他的连这个支债的名称都不带给你披露的。 是啊，我都不知道他把钱投哪去了。 这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说427正式颁布的资管新规以后，他对未来要求我们银行吸收的客户的理财资金用于投资的时候，在成立日如果公募的话一周要做一次披露 啊、哦，一周 要做一次披露，要披露到整个投资工具的类型上。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产品它是打比方啊90天的，在90天之内是可以调的， 可以调， 是吧？就跟那个买股票一样，调仓换股。 对对对， 理财产品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操盘的这个经理，他也是可以调不同的这个投资组合的。 这个我要来解释一下。如果这个东西来讲是这样，按照三单管理的原则的话，我们的理财产品原来是不能调的。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产品，只要是起息，是当日要起息了，资产已经确定好这个是不能动的。是不能动的。那么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一般来讲嘛，就是说这种开放式产品的时候，资产的配置是可以随时来进行调整的。哎，因为你报送给银登中心的时候，你的配置方案基本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了，投资组合已经确定了。 那一周披露一次有什么意义？ 主要是针对于公募产品，有一些开放式产品的话， 开放式产品 必须要进行。 开放式产品所谓的就是有点像活期那样的产品，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吧？这个它比较灵活啊。如果是一个封闭型的话，那就是固定，但是也应该披露更详细一些。 必须要详细， 披露是要披露的。 披露我们因为现在银监会对于这个资管新规的实施细则还没有。更为明确的这个东西还没有出台，但是我估计有可能会最后真正有可能会披露到投资工具的详细类别上，而不是一个就是说我投了金融债40%，投了国债20%，这么说是不行的。 好，此外就是合同当中哈、他没开始投呢，在募集阶段的话呢，是不是刚才我所说那么宽泛的一个比例也会有一些变化呢？比如说我投资债券20%到100%这么一个范围，会不会以后就变成了好比30%以内啊，50%以内，它不会是覆盖的太广，那个范围太广。因为刚才所说的固定收益还好啊，就是怕那股票，你比方股票你配置是在20%到100%，你有可能配置20%，有可能配置99%。 有规定， 有规定啊， 在资管新规里就有规定了，组合的那种股权类的投资就有严格的规定，比例大概是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是有规定的。 哎呀，太好了啊！ 嗯，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了。 对，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有的朋友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不看这些的话呢，到时候出现波动的话，自己又受不了哈。 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未来可能这个理财产品的这种信息披露啊，也会像现在的这种比如说基金的这种披露一样啊，会更加的详细。 对， 因为我们看基金它会至少列出来前十大啊，这个重仓股票是什么， 对对， 它都列出来了啊，某某某某某某，而现有的这个理财产品我们就看不到哈、啊、 看不到，对， 特别是它在某一支产品上面配置的比例啊，这是看不到的。 对对对， 这其实也为今后比如说第三方机构做这个理财产品的评级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的。 对对对， 嗯， 有道理，是有道理。对， 要不然的话大家说大家的好政府当然是会从其他的维度进行这个评估啊，但是也希望有更加客观的这个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评估。那你披露的信息越多我们就好评价。 因为我们做理财来讲是这样，做投资端来讲的话，我们尽量要把投资工具做得分散一些，分散一些的话呢，风险呢就会分散，这个投资工具组合的各个工具用的越多，它的风险的分散程度就越大， 嗯， 这样的话爆发风险的可能性就低嘛。 对， 如果我要是重仓一只债券，如果要是出现风险的话，那么再处置起来就非常麻烦。 是， 所以说未来在投资端，尤其在那个债券上，应该是分散的，应该是越细越好。 嗯， 这个也是我看到资管新规里有这样的严格的要求。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对于咱们投资者来说的话，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产品的风险等级的描述。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产品他们的这个旁边会注明风险等级从 R1 到 R5 不等哈，1234的 1，R1 到 R5 不等，分别代表什么呢？那么如果要量化成这个本金的损失率可不可以呢？ 这个风险等级的评级吧，一般都是各个行自己做的。 各行自己做的啊？ 各行自己按照他的这个打分的， 嗯， 打分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个风险评估嘛， 啊， 对吧？按照评估值来基本来测定， 嗯， 算出来， 嗯， 把产品分为五级， 嗯， 是客户的承受力五级， 嗯，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有某某银行吧，它的风险，比如说我们说第一级叫保守级， 嗯， 分数呢可能是我们的测定分数是9分到15分，低风险，只能够买保本产品， 嗯， 它对应是有一个对应产品的要求的，比如说。测评分数36到60分，他呢属于稳健型投资人，他的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呢叫承受能力一般型，他可以适合投资低风险、中低风险和中风险产品。 那这个中风险、中低风险大概是用数据来表示的话大概是多少？ 用数据来表示 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振幅大概是多少 啊？这个不是振幅啊，这个就说咱们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 我怎么理解这个风险？我赔10%，我就算是 啊，不是这个概念， 低风险， 这个不是这概念啊。嗯、因为这个投这个在理财管理中有一个，就说我们说现在按照现在老的这种管理模式和老的制度要求来看，主要还是在银行在产品配置工具上的占比关系。 啊，从这个角度， 占比角度，比如说我这产品，我完完全全按照银行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投的产品，这个我的募集资金所投的工具都是国债， 嗯， 或都是金融债， 那不就没风险吗？ 没风险吧，低风险，就是低风险。 我可以理解成我不赔， 对，本金能够保证略有收益， 嗯。 那么比如说我 同样的都可以配置一些信托的产品放里面，但是整个这个资产的组合里面，信托只占10%或20%，它有可能就变成中低风险，或者中风险产品。如果里面信托里面拿到了100%的全是信托的资产在里面的话，它有可能就是中高风险。 我就特别想能不能够在后面再做一个补充说明，给咱们老百姓看清楚了。比如说这个产品啊，它是在中高风险，那有可能要损失多少的本金，10%的本金，是吧？咱们说风险嘛，风险就是有损失的嘛，对吧？比如说这个是个中风险，它有可能损失最大回撤啊，打比方啊，损失多少的本金？目前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测算。 在产品说明书里面，只要是非保本浮动收型产品的话，他说的两句话就我感觉就是已经告诉客户了，就说您的这个产品可能是由于市场变化原因，可能会出现本金损失，极端情况下您的本金会全部损失。 极端情况下， 极端，这种这个极端情况下，可能您的收益和本金全部损失掉，所以叫非保本浮动收益。 但我认为啊， 你要说把它按照这个级别给它分，说这个级能够损多少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反正我觉得这个模型很难做，其实很难做。 对，这就是考验嘛， 很难做，很难做。 这其实是考验各家银行的这种产品的设计能力，包括您刚才所说的模型的能力了。因为其实我们从任何一个投资产品，不管是啊这个股票当中的各个指数，是吧？你包括这个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债券呀、啊，包括等等。其实你要从历史上来看，它是有最大回撤的，对吧？或者是它也有最大的这个收益的。那是不是可以设定成一个模型？就是说，哎，我们这款产品，因为刚才你谈到这种风险等级都是银行定的嘛，对吧？那这款产品，我认为 R2 等级、R3 等级，它的这种波动大概是在多少呢？哎，根据我们的测算，告诉您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啊，供您参考。但是我觉得我的要求好像有点多啊。 没关系。您刚才提那个回撤的概念，我来给您补充一下。回撤说是投资， 是。 哎，如果作为客户来讲，它是个负债的概念。作为我来讲是个投资，我把你的钱拿来我做投资的。投资那块，我在做风险的这种管理的时候，我会做出来，到什么时候必须回撤，什么时候必须把杠杆去掉。这个是我们做模型可以做出来的。那么给客户的收益来讲是另一个概念。是另一个概念的。那么资管新规以后，这模式又要打破了。 好，会怎么样呢？ 收益是客户的。我所做的所有的收益都是客户的。那么银行有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管理费用。这就透明了，银行收多少钱是透明的，客户拿多少收益也是透明的。我们过往去收这种产品来讲的话，客户只拿到了一个合同收益率。 对。 那么实际中，这个产品在运行过程中，通过银行可以通过我们说转仓策略，可以通过杠杆策略创造了更高的收益的时候，这部分收益是在实际中来讲是没有给客户的。 当然我们在一些产品合同当中也看到了银行有这样的表述啊，当收益超过了多少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费用就不给你了、啊、 对对对，就是超额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归银行所有， 对对， 如果要是低于的话银行可以不收管理费，是这么来表述的、 对 吧？ 对，以后不是了， 以后不是了， 超额都归客户。 超额是不是超额部分来讲是银行跟客户采取的是分成制， 分成， 比如说55分啊、3728呀、但是银行在这个管理中所收取的管理费是一定的，客户收益是市场表现的投资组合所给你的，那么超过了我们所说的业绩比较基准的那部分收益，我们银行和跟客户要参与一个分成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措施，我们也举双手双脚赞同，是吧？ 这是新规的要求， 他那个投资经理他就没有这个积极性了，对吧？ 对对对 对， 反正到这个 4.8% 了我就能拿工资了，那我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 5% 呢？ 对对对对，就是 他如果他追求多了 1.5 个百分点的话，他自己还能拿3000块钱奖金，那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是以后我们的管理向 预期收益率型向净值型转化以后，给银行的投资带来的一个课题。 嗯嗯，当然啊， 嗯， 这个有激励，同时也代表着风险偏好的提升。啊、 对对对， 不能只考虑着激励，最后好。整出4.5%的收益，对吧？ 对， 这个理论上也是存在的哈。 对对对， 存在的哈、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投资技巧的问题吧哈。其实我们去买一款银行理财产品啊，都会听说啊，这个产品现在啊是在这个认购期啊。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呢，又跟你说到啊，这个产品是从哪天起息啊，有一个起息日。此外呢，就是你很关心什么时候结束啊，又有一个到账日。但是我们要想说的是啊，这三个日子的组合是有学问的啊。我们请刘先生为大家来说这背后的一些啊小秘密。 也不是什么小秘密啊，其实可能我觉得我们的市民百姓呢，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呢，关注几个日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几个日期呢，各个行的表述也是不一致的。 嗯， 这里面存在的一个叫认购期啊，起息产品的起息日， 对， 到期日， 对， 还有一个叫资金到账日，这么四个是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是客户首先要明确知晓认购日起息日到期日资金到账日这些相关的含义。什么叫认购期？认购期呢，就是理财产品认购到起息日之间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从客户来看是客户的购买时间， 嗯， 对银行来讲是银行募集理财资金的这个时间， 就是钱还没开始投资呢。 对，那么表现是什么呢？就你客户的这个资金是冻结状态， 嗯， 被冻结了。那么冻结期呢，给你的是活期的存款。 还有活期存款呢？ 对呀、啊， 那还不错，我还以为一分钱没有呢。 肯定给，肯定给，这是规定必须给的。 啊， 那么这就是叫募集期。 但有的人募集7天，有人募集10天， 对， 有人募集3天。 这就是我们虽然我也是银行人啊，我也在里面来讲，就说有的银行募集期就2-3天， 嗯， 有的银行募集期确实有7天的，还有10几天的。 那不好卖才募集长吗？好卖就不用那么长 吗？这是您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啊、有的我想买买不上。 对，这是一个募集期。 他就是在募集期内，我看我都没额度了，有这种情况。啊、 对对对对、 啊， 这是募集期。产品起息日就是依照产品说明书里面约定的产品的计息日开始那天叫产品的起息日。 就是我觉得把它比喻成一个田径比赛吧， 上路了， 就是大家到这个捡路的这个时期，对吧？ 捡路期叫募集期， 哎， 起跑了， 起息日了，咔，发令枪响了，那就开始跑了， 对，起跑， 你就开始投资了嘛？ 对，这个的标志呢，就是客户的在银行存款账上的资金被划到了银行的理财的账户上进行投资运作了。 嗯，是， 哎，这就是我们叫起息日，到期日。就是产品到期了，刚才您说的特别形象，到终点了， 嗯， 就是产品结束了，这叫到期日。那么有的这个到期日呢，跟产品的资金的对到账日有2-3天的这个一个差。 哦、就按道理到期日那天，咱们就应该拿到本金和收益了。 这个是不见得的啊，因为到期日那天的时候呢，牵扯到有两个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是资产的处置问题， 嗯， 还有一个是资金的清算问题， 嗯， 一般的资金清算是在晚上，那么资产处置呢，这就是根据当时市场情况能不能处置下来。比如说这个资产没到，你这个资产都是错配过来的，资产没到期呢，我要把这个资产卖给另一个产品， 嗯、 那么就有可能就要有一个交易的一个时间。 嗯， 如果交易没有成功的话， 对不起，您拨打电话不在服务区。 啊，对，有这可能， 真有这可能， 那怎么办？所以说，它是银行为了避免出现兑付风险，它给做了一个叫我们叫。准一个一个给自己留了一个相对的一个稳妥的一个方案。 我们可以理解成啊，就是说结束了，这个跑步啊结束了，离你去领奖 还有那么两三天呢， 对， 是吧？把奖牌挂身上，把本金和收益揣兜里，还有那么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现在来讲呢，很多银行，它能够做到在产品到期日前就已经对的，它这个产品所对应的资产的处置已经做好了方案安排， 嗯， 而确保在产品到期日当日， 嗯， 资产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易，同时银行强大的这种清算系统也能够同把客户的本金和收益在银行当日晚的批处理的这个时间内把他的本金跟收益打到客户账上、 哦、就最好的情况就是到期日当天晚上你的本金和收益就到了， 对，基本上现在很多银行都能够实现、 啊、 有一些银行可能还实现不了，有些银行实现不了，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 对，当然我那句话说得不严谨啊，有可能是到期日那天晚上哈、啊，你的部分本金就到了，没有收益。 没有这样，要到就全到，没有说一部分到一部分不到。 因为他这个产品赔了， 有可能那就赔了 有可能是吧？ 那就不是一部分了，就是那就是说他到这笔就应该全过了，也可能就是赔了就过来了。 对、嗯，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个是在这个合同里面会写清楚。 写清楚的、嗯。那么这个在操作的时候，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尤其在到期的时候，客户在到期日当日的晚上应该可以。通过比如说手机银行啊，网比如说通过网络银行啊，查一查资金是不是在约定的时间，比如8点或者10点或者12点到账了。 哦，这个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也会做这个资产的这个配置啊，以时间配置为例啊，那么就等着那天要用钱，或者说大家都等着你把钱打到各自的账户上，那如果这个一两天出了问题，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大事儿啊，所以大家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样一个时间点啊，特别是大资金啊，你要说两三千块钱这块还是能够周转的，但是如果是两三百万的话， 对对对， 那有可能就会影响到您的这个资金安排哈。 对， 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刘先生，就是以您所在单位为例啊，这个购买理财产品的这个投资人，农村的占多少？ 嗯，我们北京农商银行个人客户购买我们的理财产品，在我们叫乡域， 嗯。乡村， 哎，乡域，我们不是乡村的，说乡域了。 乡域， 在乡域这个地方来讲，大概占到我们个人理财规模占到70%到80%左右。 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给这样一个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哈、啊嗯，做出一些提醒啊，就针对他们的特点，结合您的工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行来讲，是一个根植北京。的一家有责任的商业银行， 嗯， 我们的作为资管，我所想跟他们讲的话，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能够帮助我们的农村和我们的市民百姓能够实现自己财富的保值和增值， 嗯， 第二呢，更加的希望我们的这些市民百姓能够在林林总总的理财产品中认清理财的实质，能够把自己的这种金融的这种理念的进一步的提升，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愿意能够借助咱们这个平台能够呼吁更多的银行在一起能够加强我们的投资者教育，把我们 好说的投资者教育，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您觉得这一块百姓最需要哪块的教育？ 金融里的金融知识，金融投资工具的鉴别、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未来我们这些理财产品的变形变成了资管产品以后、 嗯、 我们的客户的这种接受能不能够让我给我们的这种银行的这种比如从业人员销售人员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他们不光是销售员、 嗯、 更是我们产品的这个、嗯